Oh, fast life. Oh, oh, yeah. Oh, oh. 5, 6 on wood. Oh, oh, baby. We are the trackers. 5, 6 on wood. Oh, oh. Fast life. Sức sống hoạt, dễ dễ phát. Hôm nay, ở chương trình có Juno and K. Điểm à, hai người, tốt không?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Tốt. 你唔系咩？ 我 阿 Juno 但系好似唔好食嘢嘅， 少啲啊， 系咯， 应该冇你咁多。 我印象中好似系嘅， 少食少食。 系，喂，点啊？你两个上嚟，我系咪要问你哋啲不和啊？点咧？其实你哋两个 可以啊？点？ 你讲俾大家知你关系系点啦？ 几好啊？ 几好，就系眼见咁样咯。 因为咧，我初初睇到嗰啲消息，我吓唔系啩咁样啦。咁啊，当然咧，即系你两个都我朋友，我觉得咧，你哋应该即系合作愉快噶嘛，系咪？ 我觉得我自己就觉得冇不和嘅，我就唔知啲人系点谂咯。 系你笑啊，就系 Juno 咩话 ？Sorry， 咁你点啊？ 我点啊？ 阿 K 就话我觉得冇不和， 冇或者应该答你，唔介啦。 佢好似有啲保留 喎。系啊，头先我同佢讲， 所以我要答你，唔介啦。如果唔系就唔会坐喺度做访问。 坐喺度其实梗系讲新碟啦，系啊。阿 Juno 头先你系咁望住我笑做咩啫？ 开心啊！ 哦 ，OK。 唔系，我都好耐冇见过你啦。 上次喺后花园见过下咁啦，倾咗两句啦。 嗯，我耐啲系咪啊？ 唔 ，no no no， 阿 K 就有做访问嘅之前，阿 Juno 就好耐冇做啦。 佢 系啊， 你都唔约我？ 唔系啊，大家夹唔啱时间啫咩？你忙咩？ 太美丽啦，呢个借口。 因为咧，你哋呢个 project 三年啦， 系。 未试过两个走埋一齐喺我节目出现嘅， 吓、 嗯、都系分开咁样。 估唔到嚟到结局篇就可以， 系咯， 系啊， 终于嚟到个最终篇咁样咯。 都好啊，讲得切啦。 啊，系噃，呢个压轴啊嘛。 系啊， 喂，我见到只碟啊，唔可以用只嚟形容、啊。 一旧碟， 嗰盒碟 系 系， 我以为系收到。即鞋喎、 啊，系真系有成个鞋盒咁大 size， 真 系咯。嗱，首先咧，最终篇我唔开呢个碟住，但呢个其实未出嘅吓，呢、這个有个 demo 嚟嘅，已经好靓咁样嘅，一阵间开嚟慢慢开箱， 即系开箱文 unboxing， 我都好中意睇。 一讲就知合作到即系最终篇啦，有啲飘渺、啊，我觉得。啊！呢一首新歌，即系灵魂出窍啊！真系， 嗯， 或者应该系个故事嘅终结之后嘅一个后记咁。 嗯嗯嗯， 其实就想讲翻呢两个角色嘅童年嘅。 哦， 系，即系佢哋未认识之前两个人嘅心态性格，而佢哋就算未认识，就有一种默契，即系而。即系冥冥中就系、是、啊，佢哋长大之后就会认识啦。 嗯嗯 嗯， 呢、這个都系计划当中嘅， 系啊 系啊系啊。 其实我都想知道，因为咧一路播你哋嘅合作嘅歌，我喺度谂会唔会有一啲系中途突然之间觉得哇，加多啲呢啲咁嘅嘢咧，哇就有火花啲添啦咁啊？ 抽走就多啲 哦。 反而好少加， 嗯嗯， 系， 因为喺呢个 project 里面，其实又或者麦浚龙啊 ，Juno， 你做嘢可能好多时候都有晒真系计划咁样， 吓、 啊，就变咗好少话真系会即系好大嘅改动咁样。 我谂都会有啲改动嘅、 啊， 但系其实真系抽走居多咯。咁、 嗯、 诶。 嗯 因为尤其是佢系一个三年嘅企划咧，佢好难话哦，因为呢一首歌反应好，我哋先至再 develop 下一首。 嗯， 如果咁样的话，就可能真系十年都做唔完嘅。 系咁系，咁所以好多嘢噶嘛。 系啊，所以就要一开始已经有一个好强嘅骨干。 系。 因为而家唔系净系拣歌俾 Juno， 唔系拣歌俾阿 K 咁简单，佢其实系拣歌俾个角色多啲啊。 系， 即系阿董哲会唱一首咩歌，阿蒲明心会唱一首咩歌。咁跟住就系去到制作，制作你就要将你个画面同翻音乐人去讲，讲完跟住就要同填词人讲，咁就同幕前单位讲。咁所以即系成件事嗰、那个。阵容咧 系 好难话哦，我只系得大概嘅嘅方向啦。咁你大概就即系好乱噶啦，因为呢次呢张专辑其实系集合咗好多人一齐去做啊。咁所以个意念上面必须要一个人好清晰， 系 你先至带动到成件事 啊。即系等于好多人写文章就唔系写 points 啊。是真的要写上每一个字出来了， 是是是， 这么详尽了， 是。 大半生都想识得喊，但受创伤只识痛，但被压迫只识嗌，是我的都想珍惜吗？或是更想摧毁吗？或是最终只一个噩梦？然后当初的人怎么变成我此刻的我？回忆太多，竟仿佛一散。 有罪谁会拥抱？有病谁会抢？世界没有他，努力学会释放，还记得怎么苦笑，未结束便完了，而我想哼。内疚吗？别谈，这是我明明害怕。 太阳烫了伤口，雪融化了伤口，当初是我存在世间荒唐，祈求完了伤痛， 用个心 碰到伤。为是我的，偏偏一路在还，我们还会想行，大半生已度过几次爱，有几次聚散，总会遇过他，让我让我接受几多空闲。 阿 K， 咁你喺同阿 Juno 合作到真係最终篇啦，有冇啲咩感受㗎？ 有咩感受？ 係囉。 我諗我就对于呢个创作係单纯啲囉，因为我哋岗位唔同㗎嘛。 係係。 因为佢始终佢又係个故事嘅作者啦。又要演绎啦，咁啊，亦都要监制啲歌曲啊，又要导演咁多嘢。咁我谂，即系佢睇嘅成个创作系比较架构性咁去睇啊，又要即系佢都可以负责好多嘢咁。咁我就觉得我自己可以纯粹啲咯，亦都我觉得喺演绎上系适合我啲嘅。即系如果我可以俾自己用一个最纯粹嘅心态去同个角色，即系连结啊。即系我点样去演绎呢一个即系蒲明心呢一个人嘅人生咧？其实唔容易嘅都，因为由十七岁佢经历好多嘢啊，甚至乎而家即系呢个后记，少少嘅后记又讲翻佢哋 童年嘅时候，其实里面有好多感情，即係将一个人嘅人生都唱咗出嚟咁样。我自己唱，譬如好似今次唱呢一首 Epilogue 嘅时候，我係觉得有几个位置我係真係喊。係呀，喊咗我自己，我觉得係唔係个角色嘅眼泪，係我自己嘅眼泪嚟嘅。我等呢两个人我真係觉得哀伤。即係呢两个人，即係你，我唔知你个感受系点啊？佢哋两个好似系好孤独啊，比较冰冷嘅人啊，即系 好寂寞咁。 系啊，好似一生人都好似好少欢乐嘅片段啊咁。咁但系原来呢只歌话翻俾大家听，佢哋嘅细个嘅时候咧，原来对个世界有好多好多好温暖嘅睇法嘅。系啊，有好多系好柔软嘅内心嘅独白噶。咁你会。听完呢首歌，你见到呢两个人佢哋经历嘅嘢，令到佢哋长大之后变成另一回事啊！又或者人生相遇嘅，即系两个人嘅爱情啊，佢哋嘅关系嘅展开系，其实都一定唔系一个童话故事啦。咁呢个都系一个悲剧啦，即系最终成为一个悲剧。我自己系觉得好哀伤嘅，咁所以我觉得喺唱呢只歌嘅时候，呢、這个都系我哋成个企划比较后期先至录嘅作品嚟嘅。我觉得嗰种哀伤系我自己，我真人，我睇呢两个人嘅人生，我觉得好哀伤咯。所以喺唱嘅时候，其实有蒲铭心佢嘅即系讲翻佢细个嘅时候，触动到佢咯。即系啊，我回想起原来我系一个咁嘅人嚟嘅。另一样嘢就系我。好似喺另一个角度睇佢哋两个人生，我觉得我睇见呢两个人由两个好似对个世界抱有咁多希望嘅人，会走过一段咁曲折嘅路啊，中间犯过咁多错误啊，留下咁多遗憾啊， 回望翻， 最终又去咗一个即系好悲剧嘅结局啊，咁。我会觉得有嗰种哀伤系好真实嘅，系都几重添咯，咁系留下一种咁嘅感受咯。 系，所以咧，我成日觉得咧，真系要做宣传噶，即系你哋透过你哋把口去讲，真系好立体嘅成件事，系咪先？喂，同埋呢首歌，净系听嗰前就开始嗰个气氛已经好伤感啊，即系嗰个感觉就好带动到，一听落去吓。尊奴开声咁嗰啲咧，系咯，尊奴你又觉得咧喺呢个歌上面， 我觉得呢个故事或者佢当中嘅歌，当然佢有刻意去铺排佢带出，即系佢哋哀伤嘅一面、失落嘅一面，即系我唔可以否认佢哋系有佢哋开心嘅一面，只不过。我冇写出嚟。 OK， 即系要大家去意会系嘛？ 系，因为你谂下，你写一个人生，可能你真系写二十万字都写唔晒。咁所以 其实咩年纪嘅？ 咩？ 即系最去到最后呢一对嘅 五十几岁， 五十几到啊？系咪？ 系啦。 OK， 咁我谂嗰个平衡同埋点样去拣歌，同埋点样去实行出嚟，就系佢。悲伤得嚟，佢唔系一个所谓洒狗血嘅方式，佢系有一种，因为系同观众一起经历嘅，即系点解三年系有原因嘅？因为如果你话呢个故事系三个月嘅，其实你培养唔到嗰种实际嘅感情，咁所以佢系超越咗一个专辑嘅规划，但系佢又超越咗一个电影嘅规划，因为你而家讲系三年，好实际嘅时间。咁所以去考量嘅就系唔系洒狗血，系想大家一齐有经历过呢个故事，哪怕系只系某个章节都好。佢好似系诱发咗你内心一啲，我好似记得，就算你冇跟晒个故事都唔紧要嘅，佢有种。好淡然嘅失落感，即你会觉得可惜， 系 咁可惜。其实喺情感上边，譬如你要唱一首好可惜嘅歌，其实好意识流啊！啲死啦，点样唱到个可惜嘅感觉？ 一系就好刻意， 系啦。咁所以呢一个藏歌量啦，即系三年里边三十首歌，佢就可以透过文字、影像同埋累积歌曲。去令到大家聽完之後覺得，係咯，我感覺到嗰種可惜，就唔係話兩個歌者要話俾你聽，哇！呢件事有幾咁可惜 嘅。係。 慢慢落到天邊是故居， 而對著片 嚟到呢个部分 ，Juno， 你觉得喺你嘅想象或者做呢个 project 开始嘅时候，到而家有冇99分、100分啊？即系嗰个分唔系话好唔好啊，而系个目标达唔达到啊？ 达到嘅，因为我谂从来无论专辑或者电影都系啦，即系我喜欢创作，但系创作。佢唔係個終點嚟 嘅， 因為創作嘅意思即係我腦裏面可以有好多唔同嘅創作，但係我唔實行出嚟，咁就係一個憑空想像。 係， 即係創作之後就係製作，你點樣喺透過製作將你意念盡量原汁原味做翻出嚟？ 係， 呢個係我諗係一個工藝嚟嘅。 O K， 所以即係個工匠咁樣去打造一啲嘢咁咯，嗬？ 係啊，因為。唔易嘅，即系你谂到好天花龙凤，但系当你制作嘅时候，你一定有掣肘啦，时间上面嘅问题啦，即系而呢样嘢，如果你懂得去享受嘅话，其实都系一种苦中作乐嚟嘅，系啦，因为佢一定艰辛，但系，我就系唔想好似我做完之后我先。感觉到咦原来做嘅时候好开心。 喔、oh, 即係我好自私地、 okay. 喂我想每一个过程我都享受緊。 係、 辛苦系另一样嘢。咁样。 我睇得到你好享受 Juno、基本上我觉得你做制作嘅嘢其实就系你享受中㗎嘛。 係、当然啦。 係囉。 即係有种热情喺里面。 係囉。如果唔系点做到啊讲真。 係啊。 係啊。 都系。 咁 K 呢你个享受系在于咩？你觉得？ 我谂我系一个重感情嘅人咯。 嗯， 所以即系、就是、我觉得有一啲我觉得最难忘嘅事系，即系譬如喺呢一个三年咁长嘅时候，其实人生都唔会有好多个三年啦。 系。 咁呢三年里边，我哋即系去一齐去做呢个专辑，结识到嘅制作单位啦，又或者我哋角色与角色之间建立咗嘅感情啊。嗯。其实或者我哋嘅团队啊，即系我哋嘅团队都好努力咁样去完成咗呢个三年三张专辑，其实都唔容易嘅一件事啦。咁 系， 咁我谂当中嘅呢啲感情，即系无论中间啊几辛苦都好，或者经历过啲乜嘢都好，有啲曾经有过啲咩情绪都好，我谂去到呢一刻对于我嚟讲，留喺心入边嘅都系我想。检拾翻嘅好嘅感情咯，因为我觉得人生你唔会同好多即系随便一个人咁样去三年咁一齐去行一件事咁，咁所以我珍惜嘅系呢一啲感情。去到最后谂翻起好多嘢都享受，例如做咗一个好无悔嘅演唱会啦，又或者每一次嘅演绎，即系我觉得喺呢一个企划里边，好多歌曲都俾咗。好不一样嘅表演空间我。即係因为佢係由将个角色由17岁将佢嘅经历一路唱出嚟啦。去到最后仲讲返佢童年添。 咁、 即係佢因为你好你由头开始讲同你去到最后佢哋都已经离世之后先讲返佢原来原本係一个咁温暖嘅年轻或者小朋友咁。咁、感受好不一样，咁所以我觉得好多首歌嘅设定都系俾咗好大嘅发挥空间我啦。咁而我喺每一首歌里面，我觉得都挖掘好深嘅感情去演绎啊，即系我自己同作品之间，同参与嘅人啦、啊，或者喺呢一个企划里面认识嘅新朋友啊，又或者去好似咁样向大家宣传呢张专辑啊，其实都倾到好多好深入嘅。嘅感受啊， 系 呢啲所有，我觉得都好美丽咯。 其实在过去的这三年里面，其实里面的歌呢真的触动到很多人，因为总有一 part 或者几 part 是我们的故事来的嘛，是不是，即是我们的经历来的嘛，那变成其实很深刻印象啊，或者很投入到这样东西。喂，转头回来我开箱的。打开呢就 The Album 的最新的这张碟，好吗？ 恨你从夜晚到泼黄，提名费好压只听到声浪，独是黑心说劫难枪，嘈急声先撞，万般平淡只为了讲，没有道理怎么讲，但求顺畅都忙，没废话那场吵架，若无言没语未免失望，立立自没意思不相干，就如情史有时为求情掉脑风，争风顶嘴杀野求豪壮，最怕斗唱出可控，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啊，嘴巴吃够了全部能对得不好吗，口口声声真理谁有斗胆笑话，那么我拖发就没意义吗，只想听到你好吗，念你 想你 轻 远含悲狂，你永有空内容好讲， 换你 可你潮骚，浮去 不愧 是情话是占很忙，最虚讨好处处问题了，最怕有意思想讲，是你好吗，像哲学家高深吗， 嘴巴 吃够了全部能对得不好吗，口口声声憎你谁又斗胆笑话，那么恶托都没意义吗，喂便是废话吗，废话要你问你好吗， 来吃饭啊， 闲时想我吗，时时想我吗，是越快越升华，你我协奏多风啊，是你好吗，像哲学家 高深吗，嘴巴 吃够了唇部能对答不好吗，口口声声憎你谁又斗胆笑话，不同谁如愚问我没意义吗，喂便是废话吗，废话要你问你好吗，跳马无言更害怕， Fat Life. 式生活如意法。 好，翻嚟节目，继续有谢安琪同埋 Juno 喺度嘅。Hello， Hello， 喂，开箱咯， 好啊。 点啊？一只鞋啊？唔系一对鞋， 一只 都几好，一只真系 几 好。 所以送一只咁系咪啊？系啦，一个好靓包装嘅黑色鞋盒，這個、呢个咧好 Juno 嘅 style， 系啦，因为嗱，佢好中意着黑色衫啦，第一，跟住之后咧，呢、這个盒系一个雅黑色嘅，系、咪有特别形容噶？呢啲嘢有冇噶？ 冇噶， 你咁鬼专业， 冇。 哦，又唔知咩色咁咁啊，嗰啲叫做即系黑色都分一百种咁嗰啲咧， 浅黑色咁样， 系啊，好靓啊，真系 album 咁样打开咗，跟住之后咧，当然唔系一对鞋啦。首先咧，开咗系一个哦公文袋嚟嘅， 嗯， 哦要办公啊，我哋睇下咩嚟先吓，打开俾大家睇下，嗯。好似一份报纸喎，又 系啊， 真系咁嘅意思， 真系， 哦，系喎，呢个 news 有啲咩 news 咧？ 好有心思，我都好多谢我哋嘅 design team 嘅同事，做得好好。 哇，咁啊！即系要慢慢去欣赏啲艺术嚟嘅， 系啊，好多心思喺里 面。因为好似即系呢份报纸里面咧所印刷嘅一啲图像咧，就似我哋行咗入去一个嘅博物馆， 嗯， 吓去欣赏里面啲制作咁样， 系， 哦， 形容得好好啊， 即系一个博物馆。呢个咩嚟噶？呢个牛油纸系咩嚟噶？系咪可以？ 入边有啲嘢嘅。 哦，系咩？我哋真係開箱咁喎，而家啊，大家我攞隻手遮一遮個底下，睇一睇真啲你嗰個產品係咪正？ 好專業啊，你發發 係有咩用處啊？呢、這個牛油紙其實死都唔識欣賞添。 其實佢裏面咧就佢有好多個袋嘅，即係報紙啦。 哦，唔止係呢個， 唔止嘅。 哦。呢啲人你讲 系啊，佢系载住佢会有啲mini 嘅 poster 啦， 系啊，哇好靓 ，thank you， 谢安琪踎喺度， 因为其实 都好靓系咪？ 好靓， 多谢你。 其实之前我哋有啲大嘅 poster 嘅， 哦哦， 咁所以我觉得喺因为实体专辑系讲紧一种收藏性， 嗯嗯， 咁所以每一次专辑里边佢承载嘅嘢都唔同， 系， 咁今次就会其实佢多到喺个 album 本身嗰个书嘅包装里边系摆唔晒 嘅，嗯嗯， 咁所以今次系一个 就用呢个设计， 又用个盒去载住，咁里边除咗文案、剧照，同埋一啲，因为两个角色佢哋之后去咗切尔诺贝尔，咁、我就想有啲喺切尔诺贝尔嘅 参观核电厂， 系啦，嗰类咧嘅嘅，唔系，即系佢有啲 即系去嗰个地方啦，吓， 系啊，即系嗰啲火车飞啊，戏飞啊，即系佢哋到过， 系 啊 ，OK， 系喂。有冇咁靓影到你哋两个？呢、這个好 cool， 即系 Juno 嘅侧面再加 K， 见唔到佢个样 子。但系呢个系嘉欣嚟嘅， 我呢唔系佢嚟噶， 呢个林嘉欣。 OK， 喂，好靓喎呢张都 ，thank you。 系啊，唔系其实真系好靓，好多相都点啊？呢、這个都真系。我覺得好似係嗰啲咧，我如果有條好長嘅走廊咧，屋企 啊，多謝你啊！ 即係如果迷戀你嘅兩個， 真係好似一個博物館咁樣孭出嚟啊！ 係啊，買啲好靚嘅相架， 可以啊，歡迎大家咁樣做。 好嗱，這個、呢個咧就係喺個公文袋開出嚟，裡面嘅嘢，哇！呢、這個已經好靚。跟住我哋繼續開箱，有個布袋仔長形嘅， 嗯， 打開裡面。哦，就是你讲就是车飞了， 是啦， 哦， 那个旅程 咯，哦，这个旅程里面曾经即是搭过的交通工具， 是 没有八达通咩？ 这是古代来的，这个 是，是，跟住我估另外一个的postcard 啦，是不是啊？ 是，即是剧照啦， 哦，剧照， 剧照， 嗯嗯，哇。真的要慢慢去看、哦、我們現在即當然啦，即大家聽著個訪問裡面，其實大家如果擁有這張碟的話，你就可以慢慢去欣賞到、哦、劇照裡面其實是歌的歌詞， 是、 裡面、哎、我不包住了，通常開箱都是這樣的，很心急給大家看。好了，終於打開了本聖經， 是是是 是的，第三本啊， 是啊， 是啊，这一本诶，跟以往不同、啊，因为那个封面的颜色有少少是就是将它做到很怀旧的样、 嗯、 我想是一种，即因为我们第一只是很干净 的，是啊， 佢嗰個好似喺我 純色， 係啦，跟住佢係一個 prototype 嚟嘅。 哦，係。 咁第二隻佢開始泛黃啦， 係沾污咗少少。 係啦，第三隻就係我想有一種感覺，佢好似經過即係摧殘㗎啦，即係可能經過火燒、經過水浸，佢好似一個遺留咗落嚟嘅殘破版本咁樣。 是啊，好好是你嗰个故事背景同埋嗰啲相嘅配合啊。哦，呢本咩嚟嘅？我想问，笔记簿啊？ 呢个系文案嚟嘅。 文 案， 哦、文案，哎呀，唔好意思啊，但文案都要攞嚟睇睇先吓。呢、這个文案，哇，小说嚟嘅呢本， 都系 慢慢睇， 的确系， 的确系啊，嗬、嗯，即系横跨咗三年里面嘅嘢，定系纯粹呢一年嘅？ 呢个系呢一年嘅啫， 呢一年嘅啫， 要集合三本你就 哦，咁啊系，咁啊系，系喎，系喎，我要再睇下喎，呢个又慢慢睇喎，系啦，咁呢本咧就系个 CD 啦，嗰、那个跟住诶一样、哦，个底又有个嗯，有另外一个嘅布袋仔入住喎。嗰啲好丰富啊，做咩拆礼物嘅咩咁？好似真系 好多惊喜系嘛？ 吓，我唔好攞出嚟，我惊整乱咗。哦，呢、這个有另外一啲嘅，呢、這个真系 postcard 啦， 系啊， 嗯， 系哦，几廿张嘅喎， 系啊。其实佢当中系集合咗三年，有唔记得咗有几多个 shoot 里边，即系一路影落嚟嘅相啊。 好满足，亦都好圆满，真系 系圆满啦，我认同 圆满、啊。好，跟住仲有个，喂、哎，呢啲叫咩噶？呢啲叫咩片？ 哦，呢、這个要去解释啦。 系咯， 呢个系 电脑啊，里面嘅磁诶，总之叫咩？ 一个好似电路板咁样嘅、 啊、电路板嘢， 但系佢系会喺出碟之后，其实佢衍生咗一个 code 喺度， 系。 佢系会带咗大家去另外一啲呢只专辑冇嘅资讯， 即系好似有个 barcode 咁样啊！ 系、 我哋真系 一个密码， 系一个密码， 系 真系嘟咗有嘢睇嘅， 有啲彩蛋咁咯， 哦， 真系有嘢睇。 OK， 咁大家要密切留意，因为佢摆到最底噶吓，唔好以为印咗一个盒度啊， 然后可以攞出 哦，系啊，劲嘅郑可琪。就是整张啊呢个 The Album 嘅第三辑嘅一个包装。 嗯。 哇 ,OK。你哋。 讲都辛苦㗎嘛。 唔辛苦好玩嘅其实。我成日喺度扮嗰啲 KOL 嘅 ,OK。但係扮俾自己睇嘅就。係即係同大家开箱有呢、這、一个一家慢慢再摆返。 慢慢抹第十次二十次越界的口红留下极赞好提示。如若只想干爱干的事，请切戒太可疑。微问到昨日你位置，曾经真相爱几紧当最好骗子，彻底清洗线索叫专业，请试试留意。所以你自负到拥有自己。一种礼物，要他到却不相信。 在背后落得身影朦朦胧，打击也没那么重，欺骗真相待客是艺术一种礼仪，要先教手术这不痛，比赛都不痛，惨遭唾弃后仍有自信。 会不会不舍得啊？完咗啦。 嗯，其实我最不舍得是第一年的时候咯。 哦， 系啊，因为我谂第一年是整个故事，大家看的部分比较少啦，只是由即系佢哋嘅一段关系的开始啊，去到一个即系未知，即系对将来仲有很多未知嘅，但系。即作為參與的即演繹者之一，在那一刻就會覺得啊，已經好像預示到咧，將會有完結的一日啊咁。咁、其實我覺得最不捨得是第一年，因為那個開展很美好啊嘛。 嗯， 係一個很引人入勝的一個故事的開頭咁。我覺得嗰個不捨的情緒，我在第一年經歷了、 okay. 但是譬如好像個故事到了第二年啦，咁啊，其實多了角色啦，多了很多枝節啊發。其实很多东西都偏向沉重， 是越来越沉重，我觉得是。 是啊，跟住去到第三年，那个故事其实个发展，挺复杂的。 嗯， 是啊，很多东西都要真的要花时间去追啊，或者甚至乎都不要用个追，就是要好，有很多东西是你要去理解和消化。 嗯， 所以，我自己都觉得反而去到完成晒三年成个嘅即係三张专辑咁多首歌啦，所有工作完成之后，我係有一种功成身退嘅感觉、 okay. 即係觉得将呢件事好圆满咁样呈现咗俾大家，交到去你嘅手中，你睇下仲要係咁 多嘢 吓，係啊，即係好丰富咁样去呈现咗俾大家，我觉得好满足咯。咁所以其后大家攞住我哋咁多嘅即係作品啦、我哋嘅相啦、我哋嘅文案啦，即係成件事其实有好多欣赏嘅角度，你鍾意几时睇点样睇，咩心情啊，喺边一度睇啊，屋企嘅边度啊，或者睇几多次啊，其实都已经係交咗俾大家去你哋日后点样去同呢一个专辑继续去理解呢个专辑啦，欣赏呢个专辑啦，咁所以我喺呢一刻觉得反而几轻松啊，系啊，觉得好好开心，呢三年系有好多得着， 即系做咗一个好满足嘅嘢啦， 圆 啦咁样，但系嗰个圆系唔系话唔开心嘅圆，仲要系嗬？ 我觉得好，虽然呢个故事系一个悲剧嚟嘅，即 系 无疑佢系有一个 无奈喺度， 唔系开心嘅结局咯，但系我觉得。这个企划反而是令到我经历了这三年学习了很多东西、有很多很好的时刻我都记得咯，所以对于我人生来说这个不是悲剧啦，我也不希望是一个悲剧啦，当然所以这一刻的心情反而挺好 的。我身边有些朋友呢都叫我问你们的，就是好了，真的完了你们各自怎样来紧的日子里面 新企划啦， 新企划， 新企划，是啊， 期望新的我自己反而是几期待2021年咯，因为依家都已经年尾啦。 冇错， 我谂大家2020年都经历太多啦，真系有太多事，令到大家可能系经历好多情绪啊。 嗯， 又或者都系有好多时候，我哋都会系喺一啲 冇預計嘅嘢之下，我哋會激發到我哋發現一啲重要嘅嘢又好，發現一啲自己平日冇留意到嘅嘢又好。我自己就反而喺呢一年覺得發現到重要人生重要嘅嘢，原來就係屋企人、感情，咁覺得呢啲嘢係真係有經歷㗎，即係當原來喺個世界會係一下子變成咗一個你想象唔到嘅境況，每一日都有咁多事發生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今年成長咗好多，咁亦都有一種期盼啦，即係覺得雖然冇話即係日子都係一日一日咁過啦，但 係 始終都係會覺得有一個新嘅一年俾我去期望咯，即係覺得2021年一定會帶俾大家一啲動力啦，因為我哋都會喺呢一年成長咗啦。比之前更加成熟啦，咁所以我对2021年系觉得做咩都得，做咩都好，总言之一定会系有好多好嘅事发生咁咯。 咁嗰个嘅计划未必会系两个再走埋一齐嘅，系咪咁嘅意思啊？ 我自己 要睇啦，大家 系要谂下。 你唔系计划咗未来十年嘅出路？ 唔系唔想咁早讲晒出嚟， 即系有我 OK 明嘅明嘅 吓，你系要问到咁笃 我想知道你系点啊嘛，咁你自己咧 未来啊？ 系啊，即系啲 solo album 啊，定点啊嘛？ 我觉得佢以一个乜嘢嘅形式出现，我觉得系后话， 即系 我觉得。可能在2020里面其实最庆幸的是创作或者写作或者我工作涉猎的范畴，即是譬如剪接啊，即这些是都算是不被影响的，因为你在家里都做到。 Oh, okay, 是 那因为你有很多其他行业是都很大打击的嘛，所以 我自己会觉得啊，你即是能够从事创意工业，而在任何环境底下你都可以继续做到你想做，而亦都同观众有一种互动的，你我呢样幸福是好多谢嚟嘅， 所以呢种幸福要继续伸延落去咯，就算遇到啲咩事情，好似阿 K 所讲吓，旧年即系唔系2020年是一个真难过的年，2021年就充满着新希望，其实也都由他们呢将第三辑的 The Album 呢就是好好圆满地去完成了。Yeah, thank you! 多谢大家。 好久没见。 挺好啊， 挺好啊。 再挥去一起。 作未见，我听他讲废话。期待大家当初有个命运中一个字，梦想中好有大叫，前来前来前来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几多都后来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Anchor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 我想他心有病，我替他感到难过，我怕他身有味，期待大家当初有歌。尴尬于一个字，强硬于今晚做戏，无聊无聊无聊再唱歌。难道我知道知道知道多到今天都要合唱歌，还是唱寂寞？怎么会越行越迈，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Anchor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难道真寂寞？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愉快愉快作恶？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怎么会仍然仍然仍然合拍？怎么至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Anchor 到后来，后来是怨歌。无谓感激。 伤害。